今日有邊個啊？唉、哎，又係嗰個司徒朱俊咯。好、哦、啊，慕容米雪啊，仲有邊個？仲有梁台長咯、啊。好、哦，出句聲先咯、啊，唔出句聲，人哋以為我吹水。 唔係真嘅，阿、啊、台長係喺澳門街闊別咗廿幾集之後咧，咁就終於俾我哋高薪誠意禮聘佢翻嚟主持一集，因為啲聽眾。啲聽眾開始話太掛住佢啦嘛。 其實主要係為靚女咋。 佢係為咗你係咪你係咪為咗見黃米雪而嚟啊？ 當然啦，呢、這個當然。 當然唔係我啦，當然係嗰啲玲瓏浮凸嘅靚女啦。 你咪係咯。 邊方面嘅肚腩啊？ 都 OK 嘅。阿台長覺得佢個肚腩如何？ 肚腩面玲瓏浮凸咯。 係。 唔係我睇人咧，我就唔會淨睇部分嘅，我係好全面咁去欣賞個人嘅。 嗯。 啊，米雪咧就唔多講啦，因為大家知道佢靚女嚟嘅。 嗯。 不如我哋講翻正題好唔好 啊？好啊。 好啊，咁我哋講翻正題，我哋介紹翻我哋贊助商。 係嘅，我哋今日就叫台長嚟分析否爆我哋贊助商有啲咩喺入面。係 啊 係 啊。 首先你講先啦。 嗱，有彩豐物業啦，跟住 VPPM 澳門錄像攝影學會。 嗯。 讚記美食。 嗯。 浦天企業， 嗯， 同埋 Yaris 嘅浦天 Yaris， 系啦。 咁我哋個節目喺邊度會一播咧？咁當然有我哋嘅主台啦， 嗯 ，Macau321.com， 系 ，Magazine， 系 ，Open Sky Radio， 系 ，RTV， 系， 同埋天台嘅， 系，同埋呢個亮金槍 .com 到 HK， 冇好似冇呢個冇呢個網址 開，我幫你開個啦。 其實係我嗰個 Facebook 都有啊， 小 童朱俊成日都 post 啲 link 落去爆 Facebook 啊嘛。 嗯，冇錯。 洗爆我版位置啊嘛。 冇錯。 不過都為咗方便大家，啊睇我 Facebook 都得㗎啦。 嗯。 將澳門街喎。 嗯。好啦，咁今日嘅主題係講乜嘢啊？ 講靚女咯。 邊方面嘅靚女咧？ 啲長大咗成人嘅靚女咯。 我以為好似你啲長唔大嘅 BB 女添。 唔會，下次淨講嬰兒展嗰陣咪到我咯。 嬰兒展好。咁啊，我哋今日講下呢個就係慕容米雪與葡京沙圈嘅傳聞啦。好，咁啊，阿台長，今日好似你過嚟澳門咧，除咗話見我哋嘅台花慕容米雪之外咧，好似你仲係嚟有一個好重要嘅會議要參與喎。 會議就唔講得，咁大家知道咧，其實喺呢個禮拜啦，即係我唔知個節目幾出街，咁但係呢個八月嘅18號咧，喺澳門就有一個成人嘅 expo 啊，成人展覽。咁啊，我好老實講咧，我就咁多年我都冇睇嘅。咁但係識住今年咧，就啱啱有少少時間咧，過嚟澳門咧就觀光一下，咁啊順便睇下即係而家佢哋搞喺澳門搞 show 嗰個情況係點樣啦。 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七月出街嘅， 係啦， 農曆七月， 農曆七月啦， 14號， 係啦，鬼節出街。咁另外咧就今次即係呢個展覽啦，成人展其實咧就好出名，因為係一個飛星國際咧，每年都會有一年一度咧，就係、是、集合曬咧全個世界最有份量嘅痴漢舉行一個會議。咁今年咧， 夏威夷咧過嚟啊， 係啊，阿梁台長咧就獲邀成為呢個代表香港 嘅痴漢。我唔係痴漢，我唔係痴漢啊，一定要，我純粹睇嚟咧就係觀摩下人哋搞 show 嗰、那個。即係水平係點樣嘅啫？ 好，咁啊喺呢度啦，因為講我哋呢啲講成人展啊嗰啲，梗係要揾女性講先至 OK 啦。咁今日咧，阿米雪咧就係著住呢個三點式嚟同我哋做節目嘅。咁啊，專登著俾阿台長睇。 係啊，著喺入邊啊嘛，外面有著衫。 展示佢嘅肚皮紋，好性感嘅肚皮紋。喂，咁啊，米雪妹妹，米雪 BB， 咁 我就係唔中意俾你叫 BB， 好嘔心。 好，咁咁啊，係18年幾，真係同黨啊，有啲問題啊。咁啊，咁樣咧，唔好打我啊！首先係唔係我話我啫，司徒敏俊18年幾扮同黨，露肚皮紋啊，有啲問題，並唔係指黃米雪啊。 唔 係， 只不過你件衫短得滯啫，你應該買大一個碼啦。 對對對，胸圍都係要買啦，得 OK， 我大啊，得未啊？我大6.5寸胸圍。好，咁啊，今日成人展， 記得落啊。 今日就係講緊成人展啦，出男人嘅胸圍同絲襪，你知唔知啊？ 我真 係 唔知喎， 我而家就住喺身。咁你問下台長啊，你話今日嘅成人展有啲咩好嘢睇啊？ 我想講講我上一年嘅成人展 啊，都好喎、啊。不如先講下慕容米雪喺成人展嘅經歷先啦，上年。 我覺得好似攤位咁咯，全賣嘢咯，全部都係賣一啲差不多嘅嘢咯。 你係咪係喎？你要講下喎。如果女士咧著呢個性感短裙絲襪係可以免費入場嘅，知唔知啊？ 聽過好似係熱褲同埋三點式喎。 係熱褲咩？ 你講嘅。 唔係我講噶。 你話我知喎，你話要穿三點式就入得場嘅。 係咩？咁有冇啲三點式嘅女士啊，台長？ 三點式梗係一定有，問題就喺台上面定台下面嘅啫。 台下面有冇啊？ 台下面就性感嘅有嘅，但係頭先你講嗰只就冇啦。 咁但係性感會唔會就係可以免費入場咧？ 我唔知啊，因為我去嘅時間比較短啦。咁我見到咧就即係有一個觀察咧，就是、台下性感嘅女士都唔少，起碼係咁樣先。咁但係佢哋有冇購票入場咧？咁我哋真係唔知啦嚇。 明白。咁啊，阿米雪講下先啊。上年你依你去睇係有啲咩喺成人節入邊啊？ 賣嘢咯。 有冇人以為你係 model 揾你影相？ 絕對冇嘅。 好正常嘅，繼續啊。有賣啲乜嘢咧？ 包括呢個女性嘅內衣啦， 係 cosplay 衫啦， 係 男性嘅用品啦， 係 之類啦，或者一啲公仔啊、Mary 啊嗰啲。 有冇足勾勾喉啊？ 唔明。 你唔明白你冇睇足球啊？係嘛？ 冇啊，真 係。你真係唔明咩？咁唔緊要啦，我哋有啲聽眾 會 明啊。冇周大福推出噶嘛？ 有咩用㗎？足金金喉 係，但係因為我哋香港有啲人讀音比較正，咁咪讀咗咯。周大福送出嘅足勾勾喉，跟住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urban legend 嚟喺 YouTube 入邊㗎。係 咩？ 係啊，我啱啱打開咗。 我 search 條 link 你睇下。 你打足勾勾喉，跟住喺 我唔識打呢幾隻字啊！你 search 俾我。 你上澳門街嘅 Facebook 公開問聽眾勾喉點樣寫，咁有人話俾你知啦。 我相信我寫落去冇人會明我講乜嘢咯。 你要有啲， 我識寫，我已經 search 咗啦。 你有啲撈尾啊，即係你話 X 你啊，勾喉點寫啊，跟住有人答你噶啦。 唔係先，你有冇睇低俗喜劇啊？想插一插話。 冇， 我睇㗎。 你講下先啦。 唔係最搞笑，其實唔係嗰套戲，嗰套戲係好幾搞笑嘅。但係咧，最搞笑係有一個女人同一個好似同個男朋友定唔知道老公嘅男朋友啦，伴侶啦，咁佢哋差唔多係開場嗰陣咧，就先入去嘅。跟住個女人即刻好大聲即係佢係我去澳門永樂睇嘅，跟住中間有一條，即係佢個場好大噶嘛，跟住佢兩邊圍邊中間咪 有條 隧道咁樣嘅，跟住咧嗰個女人就好快咁樣行，跟住佢同佢男朋友講話：喂 ，X 你啊，你快啲啦你知唔知道你咁慢，一陣間杜汶澤。啲 X 你啊咁樣咯，佢超大聲，成場喺度笑咯。 即係觀眾嚟嘅， 冇錯， 佢肯定係嗰個化學生派過嚟做妹㗎啦。 但係我哋聽到嗰句嘢之後，真係覺得掂啊！呢個 最其實完全 match 曬。呢套戲最搞笑係乜嘢啊？最搞笑係我叫你去睇，但我自己冇睇到。呢個真係最搞笑。 其實你同我講我好睇嗰陣，我咁啱。有一位朋友就話：，我哋成團啊， 夠，我明白，得閒飲茶。喂，咁啊，除咗有足勾勾喉同埋出氣公仔，仲有啲咩賣咧？ 好似有啲嘢送俾你肉咯。 咩嚟噶？ 有抌送咯。 仲有咧？ 仲有。 你有冇試用過？ 咁冇啦。 哦，得，唔緊要，你 仲好似有啲 lotion 送咁咯。 你想唔想試用下？ 唔需要。 啊？繼續。 唔係，因為我好多朋友應該有試用過，我可以問下佢哋有意見，我唔需要自己親身試用。 我哋今集整個有獎遊戲。 咦？你係咪試用過？不如你又分享一下 啊！我 你啱啱立咗啲翻嚟啊！ 我嗰次幫你，我嗰次幫你敷面嘅時候，咪就用嗰啲。嗱，我哋冇講笑啦。咁我哋問翻今日嘅嘉賓啦，台長。我就係未試過 Daya 呢啲，從來啲人話澳門街未試過 Daya， 所以我試一次，睇下你有咩反應。嗱，今日好認真咧，講呢個，你對而家全球經濟衰退有咩睇法咧？ 全球經濟衰退啊，梗係有罪魁禍首啦。 就係成人展啦嚇， 嗰個就係司徒文俊啦。 咁今日嗱認真翻嚟啦，成人展今日睇到啲咩啊？ 喂，老實講話真係乏善足陳喎。頭先阿 Michelle 講嗰啲咧，全部應曬棍，因為咧我諗咧。阿 Michelle 講嗰啲咧，基本上今年就冇乜進展。 你叫翻米雪啦， 米雪係嘛？唔好意思啊， 你唔好成日用你虛構嘅一個女朋友、前度女友嘅名嚟到去嗌佢啦，佢唔係嘅，係好。 咁啊，可以頭先講阿米雪講嗰啲咧，其實都冇乜進展啦。嗱，我睇到咧都係疏疏落落嘅。 係。 咁咧就亦都正如頭先講啦，全部係攤位嚟嘅，主要賣嘢啦。咁可能多少少啦，譬如話有啲性玩具嗰啲都有嘅，但係即係個種類不多咯。 嗱，認真問一個問題，我咧以前上網就睇過咧，有啲咧五六十萬 yen 嘅定價嘅一啲吹氣公仔咧，就大就做到住，真係一樣嘅，即係 即係你可以咧，譬如咁樣講啦，講當講衰啲啦。咁你咧可以咧，你攞住無用米雪張相咧，就去翻個日本網站。咁你咧就將佢張相俾咗佢，佢就會用呢、這個電腦咧 CNC 360嗰個技術咧，幫你係喺個即係嗰啲直膠或者係嗰啲仿人有嘅公仔咧，可以整翻無用米雪個樣啦、個頭啦。咁嗰啲身形咧，你再換啦，你換個300磅肥婆得，換個森林公子又得，即係咁樣啦。正佢一樣咁要你運你去日本度咯，咁你可以保留翻對長腿咧，呢個唔錯，我覺得。咁係啦，咁今日有冇見到呢啲高仿真係好似人嘅公仔 啊？我唔見啊，不過頭先你講嗰啲，我諗唔需要去大陸做噶啦，你淘寶網我諗都揾到噶啦。 我舊年去睇，佢話嗰啲公仔只不過係，即係點啊？仲細過你平時嗰啲正方形嗰啲 cushion 嗰啲公仔啫喎，唔係成個人。 你嗰啲係12寸 figure 嚟噶嘛？但你唔同啊！我而家講緊吹氣公仔一比一㗎， 冇喎，舊年我見唔到有咯。 咁咪渣咯，因為你睇翻其實成人展，你知唔知其實呢樣嘢除咗香港同澳門之外，你知邊度有搞咯？ 日本、 台灣、 台灣有嘅咩？ 中國都有， 深圳都做過㗎。 係，但反而多嘢睇過澳門嘅。 你請我台灣啦。 可以，冇問題。 幾時啊？ 你中意冇所謂啊。 好啊，諗諗佢啊！ 我成副身家都係你，中意去邊去邊。好，咁啊，台長，你今日你所講啦，佛線捉塵啦，咁係。你只係冇嘢睇，定係其實係邊方面令到你覺得咁樣咧？ 嗱，呢個幾方面嘅嗱，當然我哋睇成人展覽咧，其實我哋有好多預期啦。 係，冇錯。 第一樣嘢最重要咧，就有靚女先。 係。 靚即係冇靚女就係得攤位咧，咁啊當然即係有少少即係期望上面嘅落差啦。 冇錯。 咁所謂咩靚女咧？嗱，呢個一定有台上邊有表演嘅嘉賓，咁當然今日有嘅，譬如日本嘅 AV 女郎啦， 仲有冇個咩 Rihanna 定咩咧？香港 冇嗰個冇，有啊邊個？千樂都， 即係阿龍心嗰嚿 啊，真係見到我今日見到佢，咁但係個樣已經同以前變咗好多噶啦，咁嗰個不 即係以前你跟你嘅時候唔係咁嘅樣， 唔係佢同我完全冇關，你冇咁嘅誹謗我，咁咧就講話靚女係咩意思咧？譬如話你有攤位唔緊要嘅。咁當然一定要賣嘢啦，咁在商言商你唔賣嘢，咁好多人都冇即係嚟冇意思啦。咁但係賣嘢同時，其實如果你話要嗰個場面個氣氛咧做得好咧，一定要好多靚女喺度，同埋呢啲靚女本身咧就著得可能要性感啲啦，同埋主動啲啦。咁但係今日好少，真係好少。 我平時咧每年一度咧博彩界嘅一個城市啦，博彩展覽咧，咁最緊要嘅入去梗係吸收場內最新嘅資訊，同埋及嗰啲私密場女姐姐啦。今日有冇？ 冇。 冇啊， 系啊， 咁我俾入場費做咩啊？ 我唔知啊。 哦，我知啦，佢就係因為知道自己冇嗰啲 promo girl， 所以叫啲女仔著 sexy 啲入去俾人影相。 呢個你嘅解釋咧，我唔敢同佢講咧。 好， 咁但係即係我哋第一樣嘢失望咧，就係場入邊嘅氣氛唔係太熱烈。係嚇，咁我諗即係最重要嘅因素咧，就係嗰個靚女嘅數目唔夠多啦。 係 嗱，你頭先講嗰樣嘢咧，都唔止話你嗰啲嗰類咁嘅商品展嘅。 係 舉一個簡單嘅例啦。譬如賽車，澳門嘅賽車，咁你見到好多即係佢哋嗰啲車模都喺度咁樣， 有好多係沙圈啲車模。 係啦係啦係啦，我唔理佢邊度啦，總之有啦。咁但係咧你講大陸嘅車展而家咧，隨時嗰個級數係高過你喺我哋喺成人展入邊見到嗰啲嘅。 當然啦，咁其實而家即係咁講，其實港澳啲展覽係退緊步，我覺得。 係啊 係 啊。 即係例如我哋自己點，我哋自己中意玩金銀幣咧，即係睇翻啲珠寶展啊，或者有時啲金銀幣展覽咧，咁好多時大陸眾多真品。係。當然你又唔知佢係有啲係真假啦，但係表面睇場地啦，同埋即係有好多嘢，而家有啲以前係外國認可嘅，而家都擺喺國內。就反而香港澳門都冇代理添。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咧，即係我唔知話嗰個入邊咧係嗰個涉及到廣告嘅問題啊，定還是budget嘅問題啦。個場館就夠大嘅，咁但係入去咧就幾空溜溜。 以我所知咧，每年佢入面都會有啲有噱頭嘅表演啦，即係好似上年咧有話，即係譬如有個香港㗎啦，玩 condom 好勁㗎啦，跟住又表演自摸啊，又成啦。咁另外咧，咁啊有個即係類似斯浩文俊咁嘅年紀嘅一個人咧，攞條鋸嚟畫畫啦。咁今年有冇呢啲表演咧？ 我去嘅時間唔係太長，我就唔可以講話冇。咁但係我所見就冇，真係冇乜特別嘅表演啦。咁可能有一個畫廊嘅，咁入面有個即係中年男士喺度著啲叫做性感嘅衫啦，咁入邊有啲叫即係嗰啲畫像之類嘅嘢啦。咁我已經冇乜心入去睇㗎啦。咁最轟動我估係咩咧？其一咧就係吉澤明步嗰個簽名會。咁但係我去嗰時佢都唔喺度啦，我 miss 咗個時間。 吉澤明步喎。 係啊。 即係香港著名歌手鄧篤欣各位啊， 嚇咁嗱，我就唔敢講啦。咁嗰個因為我冇睇過，咁但係我睇過咧就係日本幾個 AV girl 就上台表演啦。係咁，但係好可惜咧，著啲衫就太多啦。 佢表演啲咩啊？現場搞嘢？ 冇，完全冇，完全冇，即係等於冇啊，都冇啊，係等於你著一件bikini 喺個台上行下咁樣啫。 即 係 選佳麗咁樣咯。 嚇嚇。好似都冇啊，泳衣環節咯，但係都唔係叫好性感啦。即係日本嗰程度嚟講，咁其他譬如話嗰啲桌上舞啲，我即係光管舞啲，我諗好泥牌啦。咁基本上就係咁樣噶啦。 所以我都話你話台長嚟參觀成人展啊嘛，我琴日都同你講話，你翻個時間表嚟睇下究竟啲 show 係幾點，淨係得啲 show 有嘢睇，你其他乜都冇嘢睇。 想乜啊？你去行個 catwalk 行一轉，用多人影啊！我覺得嗰啲咁 嘅。我相信如果你行 catwalk 嘅話，一定大把人會將你擺上 YouTube 啊！ 你攞條章嚟畫畫都 OK 啊！我覺得。 我冇咯，我上月咪要靠你啦。 幫你啊！我哋啲關係可唔可以唔好咁咧？即係我哋去到一個地步咧，已經係開始互相已經。喺度攻擊，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咧，經過一段時間咧，感情已經不再。 我由細到大對你都係咁樣嘅感情嘅啫 喎。換嚟嘅已經係， 咁啊，講翻嗰個 show 啦，本身啦，我就反而要即係問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其實澳門搞 show 咧個條件好好㗎，係，特別係咧，即係如果講係成人文化啦，因為大家知道即係澳門其實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多姿多彩嘅地方嚟嘅， 係，同埋澳門係冇禁忌，唯一樣就係政治，係 啊，唯一樣嘢就。 就政治， 雖然呢個禁忌大少少，但係我哋唔講呢樣嘢嘅時候，照計就好多嘢玩噶嘛。所以我第一個反而我想問翻阿司徒文俊咧，點解個 show 會搞到咁，即係個趣味性咁低？ 嗱，我同你講一樣嘢啊，你發唔發覺咧？澳門搞展覽有一樣嘢咧，係一個好多時展覽商有一個問題啊。譬如我搞賭又好，搞咩都好，我冇嗰啲本地嘅行家嚟支持我。即係譬如嗱，我上次都話啦，作為一個博彩展覽。你應該就係為揾嗰啲澳門嘅可能有啲廳嘅負責人啊，或者揾啲我哋做到江湖入面有明星嘅一啲人出嚟，用廣東話或者係點樣去講翻澳門嘅概況，就唔係喺澳門講出面拉斯維加斯嘅環境托咩？即係正如你成人展，你梗係要揾啲澳門，譬如十八啊，乜乜夜總會啊，英皇上面啊咁樣，你揾啲。支持一啲嘅可能啲佳麗落嚟影下相啊，另外咧老實講啊，落嚟點啊，交啲雲頭咁買套票啊，跟住即係有啲本地嘅推廣喺性文化展之餘咧，可以背後有啲研討會參加下，係咪啊？應該咁樣噶嘛，就唔係咧，就純粹淪為變咗咧，好似咧乜嘢咧，我感覺嚇，好似廣州一德路咁樣，知唔知啊？廣州一德路中港貿易館， 我有個場景咧，我都幾心噏嘅就係。有班阿嬸喺度啦，即係攤位啦，就係賣假章， 真係啊！ 好似華強北路嗰啲。 咁我同你講，嗰啲唔係假章，嗰啲係玉靈芝，你真係唔識嘢啊！ 唔係你玉靈芝嗰啲靚少少，但係嗰、那個佢嗰啲賣嗰啲檔次好低咁啊！真係 點樣低？點解係喎？點解你去完你唔買啲紀念品俾黃米雪嘅？ 阿米雪姐咧，佢要求嘅嘢咧，喺嗰個地方揾唔到嘅，即係合乎佢嗰個身份嘅嘢咧，我喺個地方揾唔到。 阿台長啊，我哋老一輩啦，咁啊，即係藉住節目，我哋又唔講粗口啦。不過咧，就 你講啊咩？我唔講嘅嘛，你講。 係咁啊，係咁啊，即係我哋講一句老生常談啦。猜一樣嘢啊，牛到肺，馬到胃，人到肚臍啊，巴不閉係咩嚟咧？ 嗰啲啊，嗰啲就應該係男性嘅性器官嚟嘅，唔係馬嘅性器官係，即係馬撚啊嘛！ 哇，台長，你話過你唔講粗口喎，我哋呢個節目係唔講粗口 嘅。馬撚， 我覺得佢講牛鞭 㗎。馬撚唔係粗口，如果你睇過呢個低俗喜劇，你就知㗎啦。 點解你係咁捧嗰套戲咧？我未睇過你係。 不如我哋整翻個影評係咪？呢個低俗喜劇啊，不過咧我哋嗰日睇有五個人，一行五人嘅。跟住唔記一行五定六人啦，兩個女仔啦，跟住 啲女得唔得？ 其他男仔 除咗你之外， 除咗我之外，梗係得啦。 你買埋我去。 冇辦法啦，你關個人事忙，我會聯絡唔到你啊，唔好意思。 好。 下次。 好。 一定有下次嘅，跟住佢哋都話要睇多次咯，要將嗰啲精髓再睇過啊。 我唔買碟睇添嘛，直情入場睇添嘛。 佢入唔係佢入場睇一次，我相信之後會買碟睇一次嘅。 哦，係啊，係啊，嚇。 哇，咁真係好正喎！ 還可以啊。 但係我喺度幻想緊，我完全我真係未睇過，但係身邊你發覺啲好好恐怖嘅嘢，你完全未睇過，但係每日咧身邊都有人同你講， 所以你要睇啦，因為你會 out 啊，你個樣已經 out 啦。 我呢個月咧，我已經因為去做物理治療咧，我已經睇唔到個 hey movie movie movie， 已經好唔開心啦。 咁你可以抹翻。 同埋，我想講咧，其實低咩族喜劇啊，我人生咪就繼續喜劇咯。 咦，咁就可以整個舞台劇喎。 一定要有你演出女主角添啦。嗱，喂，咁啊，台長，即喺呢一節啦，咁啊，我哋唔緊要啦，我哋又講一講啦。 嗯。 嗱，喺今日個成人紙入面咧，即係你話啦，擺啲嘢都比較低檔，同埋即係冇乜特色啦。 嗯。 喂，其實你覺得澳門即係已經今年係第三嚟世界啦。 嗯。 喂，再咁樣搞落去嘅係咪已經冇乜個存在意義咧？ 咁好難咁講嘅。 第五屆添啊！ 咁好難咁講嘅，因為我起碼我見到就都其實幾多人嚟嘅，特別係女性嘅年輕嘅女性嘅朋友都好多， 係咪國內嘅朋友為主？ 唔係，外國都有㗎。我見有啲， 因為往常又係國內嘅朋友為主㗎嘛。 唔係，反而唔係。 我舊年都唔見係國內，我係本地人嚟㗎。 唔係國內可能對啲嘢都有少少麻木㗎啦，因為你睇有好多嘢，好多時候睇嘅，譬如嗰啲咩嘅內衣展啊，或者人體藝術嗰啲，佢哋都好多嘅。咁但係問題係咩咧？就係、頭先你講嗰個，譬如話啲夜總會嗰啲咧，我懷疑佢哋有一個顧慮。就是、會令到嗰個展覽呢、這個 expo 嗰個檔次會低咗，我有少驚佢哋可能佢哋咁諗。嗱呢、這個咧就唔出奇嘅，但係問題就話、是，喂，即使係咁，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啊嘛。舉個例啦，我今日見咧，全部冇日本嗰邊嗰啲即係相關嘅品牌過嚟嘅。 係。 你雖然有日本 AV 女郎啫，咁但係日本嘅出產嘅成人文化嘅服務同埋產品好多噶嘛。 宇宙企劃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哋 資源嗰啲冇。 即係舉一個例子，譬如話你成人展可以睇埋，譬如話動畫噶，同埋啲漫畫噶，即係成人漫畫。咁其實一個都冇嘅。咁唯一一個咧，我覺得可以睇一睇咧，我就唔知阿司徒文俊會唔會熟悉。 係。 就是、美國一份好著名嘅成人雜誌叫 Hustler 咧。 我唔識英文。 唔緊要，嗱呢、這個我肯定我明，因為咧。美國如果一般嚟講，如果行外人咧，淨係識 Playboy 或者 Penthouse 咁，大兩本已經 out 曬㗎啦，即係做到破產嘅。咁唯一而家仲企得住咧，美國叫企得住咧，就係 Hustler。係。咁呢本書咧，今日喺嗰個展覽紙入邊咧，個攤位就相當之大嘅。係。咁但係奈何咧，就我對外國嘅女性咧個興趣都不大啦。 呢個就係我唔識英文原因。係 啊。咁所以我覺得就真係有啲細路仔，因為咧 Hustler 喺美國個朵係好勁嘅。係。呢度係差開少少，因為佢老闆本身係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嚟嘅。就佢即係 Hustler 最瘋狂嘅時候咧，佢係俾人用槍打佢下，即係打中唔係條腰骨啊。係。跟住係下半身癱瘓嘅。係。咁佢係一個即係又搞色情文化又搞政治嘅一個人嚟嘅。咁已經有一套戲係做佢嘅，叫《聖書大亨》。咁佢而家呢個即係喺美國或者歐洲嗰個色情嘅即係網頁入邊咧。佢仍然企得住喺度，咁所以今日咧佢喺度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反而我認到佢。 有冇一啲香港著名嘅網上嘅一啲，例如嗰啲1.com 啊，同埋我哋友好我哋嘅摯友咧，乜嘢9394嗰啲有冇份參加咧？ 嗱，嗰啲就唔需要講，因為可能咧那個展覽對佢嚟講個吸引力不大，但係問題咧就係起碼有一檔就係一路向西。 哦， 佢哋擺咗個 booth 喺度。 一路向西係咪嗰套電影啊？ 唔係，直情喺度，你唔好講嗰套電影，直情係呢套即係將會上映嘅電影。 我唔知係書定電影，我真係唔知喎呢套。 佢係改編自呢、這個向西村上春樹嘅一本書噶嘛。係。咁就用高價咧就買咗個版權。 蕭山拍㗎嘛？ 係啊，蕭定一。 哦，啊、細蕭山。 係啊，係啦，咁就今日有個 booth 嘅，咁而家吹樓出埋㗎。 得唔得咧？個聲勢有冇上年嗰、那個4D 肉蒲團咁犀利啊？ 呢、這個我唔敢講，但係如果起碼因為而家有低俗喜劇行咗頭咧，即係可能大家對嚟緊呢即係三級嘅 低俗喜劇又係三級嘅咩？ 係，因為粗口橫飛咯。 夜蒲二又嚟緊咯喎，我睇嗰個低俗喜劇佢前面嗰部 promo 就係喜愛夜蒲。 喜愛夜蒲二係咪你有份客串啊？冇咪説。 我都想。 啊！你咁傻。 係啊，咁所以咧，頭先你問嗰兩，我起碼我見到就有一路向西嗰部分喺度啦。咁同埋 trailer 我喺台上見到嘅。 有冇公開招募演員咧？ 招募咗啦， 咁 等下一集你。 咁啊， 你想做男主角啊？ 何止啊，執男我想做，即係望住阿米雪張相，出曬執嘅。喂，嗱咁啊，其實我覺得啦， 即係我覺得咧，你想其實如果要檔次高啲咧，咁好似我哋啲博彩戰咧，一定要 international 化。咁啊，可以譬如考慮一下咧，即係喺日本咧，譬如請即係咁樣講啦，譬如 Tokyo Hot 啊、日本道啊、宇宙企劃啊，咁啊可以請呢啲嘅。 其實你講呢個我有少少唔明，因為點解咧？日本近即係地震之後咧，今年個經濟好差嘅。 係。 佢哋好多譬如想做旅遊嘅 promotion 啦，或者佢哋嗰啲即係公司啊，或者服務嗰啲 promotion 咧，佢哋其實好想做嘅。我唔知係咩原因咧，即係今年呢個咁好嘅機會咧，反而嗰個主辦當局冇利用到咯。 今年好似少咗。 另外咧， 好多外國。 我想問你，有冇而家好興嘅大陸嗰啲乜乜醫院咧？又話睇前列腺啊，又乜又乜，有冇嚟擺檔咧？ 護士姐姐 咁。係啊，又佢即係佢哋啲仲要 key 曬嗰啲咩少女時代啲頭位護士度啊，嗰啲咧又檢查前列腺啊，有乜嘢癌嗰啲。 咦？唔係喎，舊年啲 show 係著 cosplay 衫嘅喎。 我知你做泡沫腳啊嘛，咁今年有冇啊？咁冇嚟到。 我都再重申一句啦，我入去時間短啦，個零鐘頭我就見。但我不敢排除一樣嘢係有呢樣嘢嘅， 但係即係我聽你咁講，其實咧我都覺得好悶喎，今年 係肯定係好悶，唔使聽我講。 都好悶啊，不過都好多人。 咁如果假如呢個展覽係台長，你有份去策劃啦，你會點做咧？即係嗱，簡單用少少嚟總括佢啦，五分鐘，你會點做啊？如果你係主辦單位， 冇嘅，一定要請啲靚女就去做即係呢個 出 場啦 ，promotion 啦。咁有都唔止啦，即係有都要著得性感啲咯，同埋嗰個即係起碼嗰個氣氛要開朗好多啦，即係唔好話做到哇！即係我睇落去，即係我有少少心急啊，燈光又唔夠啦，即係男性嘅比例遠高於女性。 有冇 promo 啦？同性戀文化 有少少㗎，有少少㗎，即係譬如因為起碼台上邊咧有啲好健碩身材嘅男子喺度跳下舞啦。 之前有個即係呢個成人展啦，就地區大家上網揾翻 K， 有一次就有個俾人有個話題，點解咧？佢揾啲藝娘，即係揾啲嗰啲個樣好女仔，但係男人嚟嘅。就 是、這個泰國就好多， 係啦， 喺澳門某酒店都好多啦。 係啦，咁啊，直情揾啲藝娘出嚟咧，嚟到去做一個話題。但今次即係直情係冇一樣係你覺得有爆炸性嘅話，係冇嘅。 爆炸性就唔喺場內啦，喺場外咯。 場外點啊？有人即席搞嘢，頂唔住，擺一次嘢用下先。 我出到去呢個威尼斯門口，就見到咧大陸同胞當喺個地氈度吐痰。 點解咧？ 我唔知道，我啲你問我 啲。呢個都係文化一出嚟喎。係咪大會加大嘅節目嚟啊？ 我唔知道。咁跟住我再行出去咧，就見到好多即係國內嘅女同胞喺度。 點樣啊？阿妹子。 唔係著得 sexy 個入邊嗰啲會場嘅表演嘉賓， 隔我隔呢個巨款嘅係嘛？ 冇，兜緊客啊， 兜緊客 啊， 唔係喎，我呢度咧，其實我哋依家都要講講嘅，因為咧，即係呢個就涉及到澳門真正嘅成人文化啦。 係， 佢就而家就唔喺場內，威尼斯場內喎，喺場外喎。點解？ 喂，一間要講下啦，因為。我哋呢啲身係澳門人，身係澳門鬼，我哋唔去啲鬼佬地方。 咁其實整個 Nemo 書展好似仲 hit 過而家呢一個咁。 我哋係要喺度做個預告啦，因為我哋咧可能咧會同人哋合作咧，就係將無米雪咧幫佢出個 Nemo 寫真集。無米雪咧就會趁佢呢兩年嘅光陰咧，就將佢嘅頭啊，好似人喺奧妙展咁樣咧，影低啲手指啊、假底啊，嚟出本書嘅。 不如你分開啲 part 嚟放喺度做標本啦。 阿吉老師，阿台長，我問下你，如果好似阿無容米雪啲咁嘅靚女走去即係本地嘅走去譬如著下啲賽車旅遊衫啊，著啲性感啲嘅衫喺度企下啊，同埋打招呼，係咪已經好唔同啊？ 唔係，咁阿米雪就唔應該做嗰啲嘢嘅，因為即係完全唔係嗰個唔係嗰類型嘅。 梗係影出嚟就澳門街 啊！唔係呢樣嘢，而係話咧就其實應該做得係好高貴，一個即係好漂亮嘅女性，咁就已經足夠㗎啦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就嗰啲咩展啊咩展咧，完全同佢拉唔上關係啊！ 台長，有冇人話過你四個字啊？九唔搭八， 我 完全將個話題唔知拉咗去邊啊！ 我九唔搭八好耐啦。 其實咧，你覺得澳門搞咧無展可唔可以好似香港咁 hit 啊？ 錯啦，我哋應該喺釣魚台搞過咧無展， 犀利啦！ 係啊。 宣示主權啊嘛， 係啊，冇錯。嗱咁啊， 但係你講係宣示主權定宣示主權？ 定係宣示 主權？其實咧，你之前未講過話咩搞個 咩黄敏约会吧嗰个咁样嘅 show 咁样，我觉得有得做喎、 哦。哦，我明啦，我们约会吧同埋嗰个非诚勿扰啊嘛。 系啊，哇，嗰、那个得喎、 哦。得、這個、呢个咧，我谂下先，你唔好咁快出街字，呢啲系我秘密桥段嚟嘅，系、 哦、 啦、 啊， 因为我迟少少我就要做呢、這个港澳最出名嘅主持人施玉文俊。 朱俊啊。 系 啊，朱俊望你啊，我问过睇相嗰度。 睇上到話你，睇上到話你今年會肥廿磅，得講完。 講你啊嘛。 好，咁啊，下次翻嚟嘅，你同觀眾講句，下次翻嚟繼續啦。 我哋一齊希望司徒朱俊今年會肥40磅。好，拜拜。